启禀了。 启他启 公主可曾诊病？ 诊过了。 开方无用？ 还没呢。 徐先生， 王爷， 楼下开方。 是是是。 你嘛， 大儿啊，哎，你好好养病吧。 爹爹慢走。 哎，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王爷，请。 请。 请。 哎，请。 王爷，请。 哎，请请请 请请请请。 小林，明日还要赴诊。 是。 小林姐， 哎， 小林姐，像这样的看病啊，我还是头一回呢。 你是头一回呀、我可是第二回 了。哟，那你怎么第二回了？ 你来，我告诉你。 怪罪 我。 你讲吧，本宫不怪罪你。 多谢公主。 Thank you.

万岁，就是他。 兴王就是他。 甲板医生戏耍愚昧的就是他。 接棒治病的我儿冯家进就是他。 小妹所奏东床驸马就是他。 哎，他是我贾医生。 东床驸马。 贾医生。 东床驸马。 贾医生。贾医生。 哎哎哎！你父女二人在这金殿之上就是这样吵吵嚷嚷，叫不忘我。好糊涂耶！ 一个说他就是那才貌双全东床驸马，一个说他就是假扮的医生李当上。下下那驸马，到后来再成全一对并蹄花。 大胆冯家进怎样假扮医生戏耍愚昧，还不从实讲来。 万岁，我本是安分守己一书生，家教森严不敢不行，三看愚昧是我的真诚一衷，尊敬仰慕这位女英雄，没良缘有没有有证，双脸一比来作证明。 臣妾万岁君无戏言，就该将我儿召为东床驸马。 臣妾万岁冯家进假扮医生骗取双脸皮，万岁就该将他斩首。 招啊，如不将他斩首难成国法。阿玉妹，你的婚姻大事自有兄王我与你做主，随时 有 将冯家进推出斩了。兄王 再试探你的真情啊！玉妹平身。一同平身，一同平身。平儿王啊，你若大年纪，少管闲事。有道是不吃不聋难做家翁，他们俩愿意。帮我做主，你做个县城的老丈人。玉妹驸马当朝拜，前拜见你那岳父大人，你那老公公。 哎，起来起来！哎，不要讲了，不要 打。 一 面说言语，愚昧不大和行。 万岁 听众朋友，王丽菁等演唱的评剧《三看玉妹》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越剧唱腔，先请欣赏戚雅仙的演唱《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吊孝哭灵》。戚雅仙早年追随袁雪芬，曾有袁派小花旦的美誉，后来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专攻悲剧，逐渐自成一派，世称戚派。 两兄 从生女人家安谁知道姻缘不认命不表我只望你还有那美泪珠谁知道西墙未见呀家我只望你身下关的泪凝去谁知道味道凝露虚脱天家我只望大红花家到你一家谁知道我把一束缚跑步下青林四扎洞崖背你一爱比一爱开莫不是杀不得埋伏文章精细热你一爱比一爱开莫不是无人披莫把晓得阿良兄啊你一爱比一爱开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开

万岁什么同与不同哦？ 刘广十岁，从马空从，转眼来已是20年了。 是啊，已是20年了。 夫人啊，多智慧，久病在客深州。 老了红颜，为情怕的神消痴，为苦怕的神经闲，相公熬过了十月寒霜三伏天，万难夫妻要成大年。 Yeah. 回事后，怎么说的将军还不见贵宝？嗨，真叫人不安呐！ 相公神算，今晚必有佳音。 嗯，今到今而日，敌人若无头而不迎，不再时来，我军趁机再进，快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与福。实在鬼开天时，见月华永里必有大雾，一离与我一少甚多，再来天助我成功也。 听相公之言，少是万要厮杀。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 妾身在军多年，难道万怕厮杀？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不我了。哦，如今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差，妾身已经白下酒宴，与相公下酒，预祝成功。 好，你倒想得周到啊！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 哎呀，谁不许你饮了？只是你少饮罢了。而且酒呀，当饮则饮，当止则止。 哈哈，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 相公，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 嗯，这是其一。 好，难道还有其他意思？ 嗯， 倒要请教。 不甚也吧。 恰是为何？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笑的。 啊，下官不笑就是。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 啊，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相公啊。去从军，七在身归少时亡。这何人年来沙场虚？在里下这汗马尊公，相公的立功勋，坐不登龙。贤妻母他风云起伏涌，谁算是你位高权重？长世情，一心匆匆。元帅神通，神庙算指挥定，大家还威风。不信是夸，夸相公，为此佩戴九两重。这金元兄，儿子我死生为阿爷，谁英雄？ 听众朋友，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双烈记》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